您别过意啊。 是，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 嗯， 一天的利息， 嗯， 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哎呀， 有几件稀世珍宝 啊， 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您说说， 给你介绍介绍。 是， 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啊，钻戒我见过。 嗯，白金的托 是 很一般。 嗯嗯嗯， 成色嘛很好。 哦， 关键它大。 哦，这个是大钻戒。 哎，那颗钻石 多， 嗯，这么大个儿啊？ 哦，松紧钻。不是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没见过。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您这个？ 很遗憾， 怎么 心脏了？搁棺材里看不见的， 就我没造化，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还是什么？ 根本是您都听都没听说过。 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什么新鲜 啊？ 这个闹钟一没表针， 哦， 没表盘，没瓤子，破表。什么破表？ 这 24K的小闹钟， 嗯， 只要想知道几点了，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怎么样？ 门打开了， 哦， 从里头出来一个唐老鸭， 哎呦， 8:20了， 门 又回去了， 没见过， 没见过吧？这我能不能见一见？很遗憾， 怎么？ 去葬去，搁棺材里了， 太遗憾了。 最 还是什么？ 最好的 啊， 最奇特的， 您说说， 是那张画 画， 唐伯虎的真迹， 唐伯虎画的， 仕女图， 哦， 就是古代美人 啊， 坐在一个绣尊上， 是， 往那一坐， 嗯， 你看他吧， 是， 你怎么看他？ 嗯， 他怎么看你？ 哟， 最奇特的，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照着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怎么样？ 那女人说话， 说话。 你进来吧， 啊， 你进来吧。 哎，怎么样？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很遗憾， 啊， 搁棺材里了。现在了， 我都看不见。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啊， 我跟姑奶奶说说， 怎么着？ 特殊照顾一下。 哎， 到那儿了，你弹棺材三下 啊， 倒是还说这句话。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这多吓人呢，这个， 所以呢 要大办丧事， 这我不太懂啊。 我搭了个七级大棚，停7749天， 说 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 嗯嗯， 连站岗的保安 是 都带孝。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 当然了，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妥当吧？ 不。 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不 啊， 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帮个忙， 帮个忙。 哎， 我给人吃茶倒水。 不，姑娘，老太爷跟前广丫头20斤，粗活不能用您。 不是，做茶做饭我也不会啊。 师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我们的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 您。这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很简单， 您说， 您就往那儿一站， 哦， 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 啊， 完了，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完了之后， 啊， 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黄瓜， 不，金条， 金条， 怎么了？怎么了？ 24K的， 这怎么这？ 我让你呢，我不在乎钱， 啊，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他喜欢我呀， 啊， 是不是？ 没问题， 这么讲就对， 没问题，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那好， 明天早晨呢，8点 我见您去。 明天早晨， 你可别误了事。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 行，就这么着， 啊， 常先生。 什么？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 啊， 您不表示一下吗？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不， 哪能出个份子啊？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 是 您记个袋子， 我 啊， 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啊，不，去吊唁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儿。 带一根带子给1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不不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厨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好好好好行， 再给你寄一个袋子没事。 那您这鞋 就这样吗？ 我这鞋怎么了？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穿个小鞋啊， 跟那个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寄袋子我再来个小鞋。这个绷块白布还给10000港币，你要不绷 上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我要绷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啊， 对不对？ 好，可以。发个袋子，放个鞋。 是，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上。 那叫什么外型？ 呢子帽子？ 别啊！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袋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小帽子 啊， 行，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袋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不是。戴个帽子给3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戴呢？ 我不在乎那钱。 你看，又不在乎钱，你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你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 戴上点 哎，好 点儿。 明天我去接您去。 是， 啊， 不是， 怎么 这太嘲笑了吧？ 嘲笑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不不 啊， 不是，既然这样吧， 行不行？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找什么？ 找一件呢？跟那样子差不多 啊， 肥肥大大的， 是 不减不裁 啊，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袋子， 就那和尚领， 对对对， 白的， 肥袖子， 小袍子， 对， 对对对， 一套， 我系个袋子，戴个帽子，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整个全副武装， 那行吗？ 那不行，那不行。 你这是想不开， 怎么想不开？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一个穿的？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那是假的， 这是真的， 这不也是假的吗？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这怎么外行？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我们姑奶奶说了， 啊、 穿着小袍子不给钱， 那更不干了， 给一辆汽车。外带刚开门的大冰箱， 这个什么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谁说的？ 我不在乎那钱。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的？ 说我穿完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不是你穿不穿吧？ 我穿了，那又 是同一身。 当然了。 哎呀， 既然如此呢， 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来来来来， 那个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 来来来， 不是，哎，不是，这带来了， 对对，就为让你穿上合适不合适？ 哦，看起来还挺紧张的。 当然当然，来来， 不是，我去香港这手续怎么样？ 我办， 您得办啊， 我办， 您得都办齐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办您呢。 来来来， 那港币能不能？我不懂这个折子，能不能信？ 我都来来把这带 换上那人民币吧。 啊， 对对对。 那汽车呀， 我来，我给您办 啊， 我给您办。哎， 到时候 您把这也带上， 我也不懂， 对对对， 是不是？那汽车什么牌儿我也没问。这个，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凯迪拉克 怎么算呢？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点 怎么着 不太放心 啊？ 不是， 这有什么不放心？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 办丧事， 你说你老这嬉皮笑脸的，那绝对不行。 这不行，这 不是我在这儿 啊，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啊，你 们还没出去呢。 我到那会儿，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 行行，不客气先生啊， 没问题， 还有点事请您帮忙。 您说，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哎， 不行，搬运不行。 啊， 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哪能让您搬运？ 调啊，我 那不重， 没分量， 没分量 啊。 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一点不贵重。 怎么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什么扔在地上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哎， 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一根棍儿， 一根棍儿 啊，棍儿上拴那么几个条。条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啊啊啊啊啊！ 等会儿，